我们出发吧。 不像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这个声音都已经是变调了。 我胡汉三又回来了。 哎呀，你还是走吧。哎呀，欢迎大帅啊，大帅同学归队、哎、欢迎欢迎、哎、正式归来哈。 这个其实啊早早就开始工作了。 哎呀呀、 某些这个怎么些、啊、某些不自觉的同志呢，是不是？我这刚回来。 哎呀怎么了？ 我上周四是不是啊刚回来、啊、时差都没倒过来、啊 哎、是吧， 就给我打电话呀，你是我上节目啊，你敢晚上你上节目啊，你看 哎你是戏精上身吧你、 哎、我跟你说我二话没说，真的二话没说，我说没问题、啊、我说磊哥你赶紧歇一歇，咱这个人就是这样任劳任怨， 对 是不是， 你就出去20多天了，你怎么也得上一天了吧。 哎当时的情况是这样，打的下了飞机给我打电话、嗯、哥呀赶紧今天晚上让我上吧、嗯、这都半个多月没上节目了，我都亏空了，哎，让我上个节目 吧。哎，咱这说话到底摸咱俩能不能有一个人就摸着 良心？我摸着要良心呢， 是不是？ 你给我打的电话，对不对？ 对对对对，说是这样啊。那个刚才说我20多天没上节目了，又说我出去半个月了，你说我到底哪天？ 大概是20多天到15天之间。 我知道、嗯、你是想我，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那倒没有， 所以把我只出去2天，想的像跟20天没见似的啊。好， 大家都是名人，名耳人啊， 都是名耳人、啊、 他出去多少天，你们都算着呢。尤其是我们的老听众啊，我告诉你，月月和小绝尘说，终于回来了，我们高帅组合合体了。 哎，又回来了，又回来了啊！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大家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大帅一起啊，和高磊一起。聊聊天，每天早上听听新闻啊，聊聊天。 哎，这么着，我先问你一个问题，你这次怎么样？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你能不能圆满的完成了这次任务？你觉得怎么样玩的？ 感触特别深， 是吧？嗯、 感触特别深。嗯、第一是咱们的听众素质特别高， 都特别爱我。 我这样啊。是大家都特别爱你，然后大家都集体在那提议说，如果你们两个能同时带队， 哎呀 那就好了， 我的天，那就下次吧，啊、四月份的时候 是是我们是不是就把这个民生这个、啊、这大众的心声跟领导反映一下， 可以可以 对对啊。王一跟苗山不干了， 急了、 是这样，先跟大家说一说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 好， 大家先想着，然后呢我给大家一会儿总结一下 好好 这次出去以后的一些这个感受， 是 好不好 啊。 我刚才说到了咱们这次出去听众的素质特别高， 嗯 嗯 哎，就无论在这个各个方面都表现出了特别高的素养， 对， 其实我们一会儿新闻当中也会说到另外一个新闻，就是现在霸座呀已经开始蔓延了、哎，不光从公共交通上面， 是 已经出现到了剧场里了， 怎么屡禁不止？大家都没有这根弦吗、打小你没有接受这方面的教育吗？ 这个北京喜剧院，这个一会儿大家听新闻 这事情发生在北京喜剧院， 是是是。 那我们今天呢，倒是想要通过这期节目啊，咱们一起啊，各位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每个人啊，你们给我们发过来一个，咱们重温一下那些应该人人都知道的社会守则。 对，人人都知道的，甚至打小就被教育了解到的社会准则是什么？ 比如说，对不对？对号入座这个事儿、啊，不是应该人人都知道的这个事儿吗？ 对呀， 对吧？ 啊， 哎，你看，还是有人他老是不这么干 啊。 那还有好多事儿，大家都可以帮着我们想一想。 对对对，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可能抬头不见低头见，我们随时能够看到的、做到的，但是有人还就是在故意违反。 就是反正有些人还是就是做不到，咱先且不论能不能做到，当然你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比如说某些守则就是这么简单、但是就是有人做不到， 做不到 你可以说一说， 是是是、 大家都可以说一说、比如说 啊， 是不是开车变道你得打变向灯， 你得打灯，对 对不对？ 对， 我们在这里，哎，这就是一条，大家都可以给我们发过来，就是发一条、说一说，哎，有哪些应该人人皆知的守则？咱们每人都发一条，我们挑一条啊，挑不重复的读一读。 对， 咱们今天重新上一次课， 是重新上一次课。尤其是到年底了，大家呢出行的脚步呢也是越来越紧张，越来越快了。所以呢，甭管是在咱们国内还是去国外旅行，有一些准则、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做到，因为你出去就代表中国人了，对不对？ 对对对对、大家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好不好？那接下来的 的时间，我们先给大家带来一段新闻，你将会关注到以下内容：即将开通的新地铁线新增便民设施， 寒流来袭啦，供暖温度要确保达标呀， 还有春运火车票昨天开售，新功能将会终结抢票软件的混战。 是，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互动交流，说说曾经我们知道的，包括到现在我们也都了解的这些社会守则。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老哥，你家装修咋不见你搬家呀？还有功夫下棋？ 我找了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不用搬家，早就装完了 啊！边装边住，安全吗？ 用的都是一号新材和环保工艺，连墙都不用铲，施工啊就像拼图作业， 感觉很先进，很贵吧？效果呢？ 我那20平客餐厅才8800，墙壁、吊顶、背景墙3天就装完了，豪装品质。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010-855-30566，010-855-30566，三天老房变新家，活动详见店内。 好的，先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吧。啊，即将开通的地铁8号线、3期、4期和6号线，西延段，那便民设施新设备和一些贴心的设计将会成为新站的亮点，比如说二维码窗口、导向电子屏等都会成为新标配。另外呢，大部分新线车站的站顶层都会预留一些电源插座，哎，这些是为这个银行取款机、自助拍照机等便民设施预留的。北京地铁工作人员介绍说了，所有开放区的电源插座都将会增加防触电装置，以免有人误碰误用。 是是是，还是要注意安全哈，尤其到年底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轨道交通新机场线工程的最后一座车站草桥站，主体结构呢近日顺利封顶，标志着新机场线全线3座车站呢都已经实现封顶了。新机场线主体结构施工进入尾声，工程呢即将进入设备安装阶段。那么草桥呢自古就是京城的花乡，草桥站在设计的时候也是充分考虑了这一元素。 好，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目前北京地铁全路网工作日日均客流已经超过了1000万，地铁工作人员几乎每天都能捡到乘客的遗失物品。 我的天哪！ 地铁搭建了失物管理系统，两家运营公司今年累计帮助乘客寻回遗失物品是6000多件呀。 我们上周还提到了这条消息，就是你知道捡的最多的是什么吗？ 是什么？ 拖鞋啊，不是拖鞋，就是拖鞋鞋啊，就基本每个月每座车站都会捡到20多双哦，或者20多只。 那主要是因为太挤。 对，然后呢，他们呢就是为大家伙呢，就是人家车站特别的 nice，就特别的细心。 怎么了？同样的码都摆在一起， 准备了拖鞋，因为你挤掉了以后，你下了车你不能光着脚上班去啊。 哦，对， 都给你准备一双拖鞋，让你穿着拖鞋走。 哦， 多好啊，免费提供。 还真是，但是我刚才我那一说，我突然想起一个买卖来。 你说 地铁工作人员就那鞋肯定有很多人都不知道，把成双成对的一个码的都摆到一起， 我的天，同时挤掉了，还是 或者 可能 是 比较小吧， 直接在那个地方，就在地铁站出口那儿 啊，比如说就是失物招领处那个地方，直接备好，说我现在这里有42的码、41的码、38的、37的，你要实在着急，你可以上这免费先领一双鞋，临时穿一下。 干嘛直接还？我告诉你，弄一个小柜台，然后直接扫码，多方便！ 扫码领鞋 是， 对不对？ 商机在线， 商机，呦。哦，好家伙，我们俩又要发了啊！我跟你说，好 味儿不味儿 啊？对，就怕有脚气。没事，先来个那个，弄一个那个扫码柜，里边直接进行消毒处理。 哦，哎呦妈！ 你看这越想越完善， 真是真是。 咱俩这买卖，跟你说，哎呦， 越做 越 大 啊！好，接下来再来关注另外一个消息啊， 说说天气吧。根据市气象台的报告。从上个周末开始呢，本市有2次比较强的冷空气活动，气温下降8到10度，降温幅度大，持续时间长。那么这轮降温期间呢，将对供暖投诉集中的小区进行抽查。那么市城管委呢，要求各区供暖的管理部门、各供热单位加强供热设施的巡检。那么此外呢，降温期间啊，供热单位呢要结合访民温暖活动，对供热投诉集中的小区 进行抽查，要督促供热单位进行整改，确保我们的供热设施安全稳定。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大家都给我们发来了哪些人人都应该知道的公共守则呢？ 是，今天是周一，希望大家都能够轻轻松松地走在上班的路上。 Baby, you're looking so tight. We both are living a night. When you feel my eye be burning, that shit makes me crazy all night. Follow my lead with that all. Like we lose before. Oh yeah, oh. 来，其实刚才磊磊一直让我说这一次带队出去的一些 感受 是吧？ 啊， 一会儿那个半点的时候，何鹏也来吧，到时候跟他一起聊。 好、啊、好。 还有一点是我其实还存着一条音频 哦， 这条音频我是特别感动的，就是我们这次跟我们一起出去旅行的听众当中 啊， 有一位小伙 啊， 他给我说了一下他奶奶和这个广播电台的一段故事， 情缘， 一段情缘故事。哎、然后呢，我把他给剪成录音，我想明天的时候放给大家听一听。 这样，除了这段呢，其实我还有一段保留的 哦， 有一段这个音频 哦，什么音频 啊？就是大帅呢，在这个最后的这个结束行程之前，以航高歌的一段，在那桃花盛开的，我真有，我告诉你，你信不信吧？ 谁发给你的？ 你 讨厌 呀？ 这个讨厌。我们来看看大家的这个互动话题啊， 一视频共作的，我告诉你那是。 说一说啊，好多朋友在欢迎我回来，像桑晒丽丽呀、啊嗯，还有大姨啊，是吧？是大姨啊，还欢迎他大姨夫回来啊！谢谢谢谢谢谢， 谁大姨夫？你给倒没少安职称，你倒是啊！ 来看看看看、嗯，大家都有哪些？还有一位叫苗的朋友说、嗯：“你们今儿这话题太好了， 说什么了？ 现在很多人都不守规则，一不乱不随地乱扔垃圾、 嗯， 这个有没有人没有做到？肯定有人，对不对、 哦？ 二，你看高磊说的那个。”气虚的样子，你肯定有随手扔过。 我扔了，但是呢，我没扔准，我扔外边了，这算吗？ 哎，你就是属于往垃圾桶里想要往里边扔， 扭个 头，啪头，哎，这个没投进，你也不去把它捡起来， 太远了， 素质还是比我差一点啊！你看是不是？我是扔到哪儿就再把垃圾桶搬到哪儿，然后看一下，公共场合不大声喧哗， 哦， 对不对？ 是 这个，你到现在还是经常能有碰到有人讲电话。 这个时候反正我做的比较好，尤其是面对我们家里人的时候、哦、真的啊，这个得说说我爸爸、嗯、我爸爸呀、嗯、就是他原来的工作单位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啊是在调度室、哦、调度室也就是说接听各个部门的重要电话，然后把重要的工作分配下去、 哦、 长期接电话打电话就形成了他耳背了、 哦、 所以他听声音有时候听得不清楚，所以跟人说话的时候就特别大声，就是很平常那个交流他就哇就这样说、 哦、 所以形成习惯了。但是在就是户外公共场所的时候，我会特别的注意，就提醒哎老爸慢点、 哦、 小点声，我们听得见、哎、听得见， 好好孩子好孩子好孩子， 哎呀真的、哎、 来这个真的是，但是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挺奇怪的、 啊、 你说打电话我不知道为你们不就别人听到你打电话的内容你不觉得尴尬吗？你不注意自己的隐私吗？反正我觉得我每次打电话，就咱们先不说公德心、嗯、我老觉得你让别人听见你在聊什么，不挺别扭的一件事吗？ 是， 但总有一些人在那个地方 愿意哈 啊，在那地方啊，什么我跟你说他大姨不能这么干呢啊，你说他大姨怎么能跟他大姨夫离呢？ 对呀， 是不是、啊、 他大姨夫外边有没有别人？真是的，我跟大帅好好商量商量，这做大姨夫真是不咋地、 哎，所以这个，所以这我觉得其实这事儿你真的应该注意一下， 啊、对， 是吧？这你别人听见了也不好啊。再来看一下这个还有哪些？ Mars, 嗯 ，Mars 说了， 公共场合不能吸烟。 哦， 前两年呢是轰轰烈烈的咱们宣传，结果现在呢等公交车呀，或者是在路上行走等红灯，照样是总有一些不自觉的人在那儿个抽烟 啊、哦、 你躲都躲不开， 哎， 包括还要随地吐痰， 嗯， 遛狗不清理狗狗的便便， 嗯， 总能看见这些不自觉的人，真是让人生气。 对，比如说这个公共场合吸烟这个事情啊、也是现在 特别讨厌。 现在就是大家意识其实也已经越来越强了， 有了， 就主要的是都会自觉的到那些那个公共区域，不是公共区，就那些那个什么外面允许吸烟的地方去吸烟。 但是我要说一个我的切身经历啊，就是、哎呀，说不说？ 你说， 哎呀，是我们家楼电梯，你知道吧？ 那 然后呢，某一层我就不说了，有一个大爷， 嗯， 我看见两回了、 哦、 他在电梯里抽烟。他其实我知道他是知道不应该的、 哎、 因为他进电梯的时候他就默默地把烟放下了并没有叼着、 嗯、 然后我到第二次的时候我就提醒了，我说大爷咱别在电梯里抽烟行吗，您到时候先下去、嗯、您不行您走下去。 对， 然后他说你管我呢，我这么大岁数、哎、你管我呢。我到了一楼我就直接走了，我再也不管了。我觉得就挺伤人心的，你知道吗？就倚老卖老的感觉。 尤其这句话啊，我那么大岁数，你管我？ 啊， 你说一个，我要是我的话，我可能回一句：“您都这么大岁数，你还用我管？” 不是，我当时就挺心凉的，你知道吗？我就不想再管他了。他们家人都不管他，你说我管他干嘛？ 哎， 还招气 吧？行，这大爷还是大爷啊。来，接下来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今天说的话题，咱们说一说那些人。人人都应该知道的一些社会公共守则吧， 是 对不对？咱们这个、每个人都说一条，我们听一听。 咱们温故而知 新 啊、嗯！好，通过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一好新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3天快装就找一好新家。 你是不是很想装修伴你很多年的老房子？你是不是无法忍受3-4个月的装修工期？你是不是还在为装修大搬家而发愁？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不是3个月，也不是7天，是3天，3天老房变新家。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好新材环保工艺，您不需搬家大折腾。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全程样板房征集，20平客餐厅8800，豪装品质，0108553056，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 好，先来关注一下昨天2019春运首天的火车票开始发售了。明年春运超长版17辆编组复兴号将会首次亮相京沪高铁，时速160公里，动力集中复兴号动车组也将会亮相京沪铁路。 是2019年铁路春运呢，是从1月21号起到3月1号，只共40天，节前15天，节后25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41330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176万人次。 嗯，需要注意的是啊，同一天内不同车站火车票的开售时间不同。以北京地区为例，北京西站起售时间是早上的8点钟，北京站起售时间是上午的10点钟，北京南站起售时间是中午的12点30分。嗯， 目前呢，车站的售票窗口待售点呢仍然提前28天发售。针对部分旅客提出的统一预售期的建议，铁路部门啊正在积极开展方案研究和技术准备，预计2019年暑运，也就是夏天暑运开始之前， 嗯， 就可以实现全渠道统一预售区了。 对，另外呢，不是说刚才说到了 啊， 现在这个每年到抢春运火车票的时候，都会有各种软件出来， 对， 然后呢，你也分不清真假，经常被盗号什么的啊。 嗯， 为了避免抢票软件影响正常购票旅客的购票操作，春节前和春节后分别选取能力紧张方向的这个部分列车进行候补购票服务试点，减少旅客在购票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时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反复查询车票。另外呢，还增加了这个叫什么用户扫码登录功能，减少旅客无效点击，方便旅客快速购票。另外进一步优化了验证码策略，最大限度的减少旅客在购票环节出现验证码。 对，我觉得啊，最重要的还是就是大家认准了12306网站，在上面人家预约提前抢票，这是最官方的， 你们就从这个上面买，不用从其他方面上面去买啊。 对，准没错啊。 嗯， 好 好，接下来就说一说引发我们互动话题的这条新闻吧。 好的好的，我们来说一说这个霸座呢，从剧场延伸到了剧啊， 从剧场外应该是吧， 对，延伸到了剧场内。 嗯， 那么前天下午呢，北京喜剧院上演的以色列戏剧《冬季的葬礼》演出开幕前，一名女性观众不对号入座，拿着后排的票却非要坐在前排，剧场工作人员劝解无效，双方发生了言语争执。 嗯， 那么直到剧场工作人员报警，经警方调解，这名观众才离开了不属于自己的座位。 嗯， 这一剧场霸座事件造成了演出延迟开场大约10分钟，引起了现场观众的不满，并在传播至网络平台之后，引发了对于剧场秩序问题的热议。 对，其实包括剧场里面还有很多的这个问题啊，比如说人家说了不能拍照不能录像， 是 剧场，啊，还是会有人拿手机去 拍去录。 哎， 然后呢这时候你会看到一个小激光笔那么晃晃晃晃晃晃啊，对对对对，晃一下啊， 晃完了以后他又偷偷的 呀。 对对对，这个也经常会看到啊。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借着这个事儿和大家一起聊一聊那些人人都应该知道的社会守则，咱能不能别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了。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来看看还有哪些大家应该知道的社会公共守则啊。看一下，有一位叫 K 谢的，他说、说一个，我说一个相对冷门的吧。 什么？ 小区有物业服务， 是 交物业费是理所当然的吧？ 对。 但我和父母的小区每年都有人不交费，一边享受着物业服务，一边以对物业服务不满为由拒绝缴费。你看看水电煤气费，他们敢不交不？ 哦， 明白。 对，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对于物业的这个服务啊，不可能就是所有的都满意。您不满意，您这个小区有没有业主委员会？您跟业主委员会反映一下，投诉一下，让他们直接去交流，对吧？ 对对， 咱不能不交，是不是？ 好，再来看一下 CC 说了，在自助餐厅自觉排队不抢餐，这是不是应该遵守一下？说一个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吧。我在土耳其的自助餐厅，厨师将做好的肉饼放在托盘里让大家自取，我呢排队按顺序夹起托盘里最后一块肉饼，结果旁边一个看上去穿着挺体面的中年男人居然直接用他的叉子从我夹起来的肉饼，就把我夹起来的肉饼抢走，从人家直接那个啊，我这真的是虎嘴夺食啊！没有没有没有，就是从别人嘴里抢东西吃啊！ 哎， 这我瞬间就愣住了，连土耳其的厨师都无奈的摇了摇头，苦笑了一下，说国人在国外真的是一举一行都体现了中国人的素质。我当时真的是感受到很无语啊！ 我真没法评价这事儿， 我真的没法评价，我 真的说不出来，我就有如鲠在喉的感觉，就是让我特别恶心这事儿。 而且你就无法想象为什么会有人有这样的行为，别人都已经夹到了，你从别人的筷子里夹东西。 大帅，请你以后不要管我叫中年男人，虽然我已经步入中年，但是我觉得这个中年男人真的是毁了我们中年男人美好的大叔形象。 磊磊，哎，磊磊，你知道吗？我这次带听众出去玩，大家都问我特别多的一个问题，你知道是什么？高磊到底多大？ 你就跟他说， 不是 我才20出头的愣头青小伙子。 你闭嘴啊！你知道吗？就是因为你老是瞎说八道 啊， 结果到最后他们问多了以后 啊， 我真想不起你多大来了，你知道吗？ 谢谢你替我打掩护。再来说一条吧，摩草儿说了，有人不知道不能加三儿吗？ 哦， 连小朋友都知道排队的这事儿，为什么挺大的人就不知道呢？ 哦， 你看车站。去买东西，老有假装不知道要排队的人。 嗯， 你跟他吵吧，显得我没有大人之才；不吵吧，哎呦，就夹到我前边，他也不说话，真憋屈， 哎、 憋出内伤。 对，你要说到这个插队，我说一个，我前两天去那个交通执法大队消，就是那个 消分儿， 消分儿， 你看你有违法。那你说说正事儿、 啊，你什么 啊？你说、那个、 啊，对我有违规嘛？ 啊、 对对对，然后我就去处理一下，结果我在那排队，我发现我后面一哥们儿，哎，特逗。接着电话，接电话，那聊聊聊。他借着接电话的机会，他就慢慢往前蹭，他蹭蹭蹭，就想蹭到我前面去。 我的天！ 你小样，你不行就我是谁？我能让你蹭我前面去？哎。 西单大悦城店庆现已火爆开启，88团100，799返100，会员享多倍积分，多重惊喜。详情关注西单大悦城官方微信。 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手续前使用零，利息省，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天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火起来。 消费贷款哪家强？邮储银行帮您忙，有享贷额度高，利率低，手续简便，批贷只1天，循环用3年，手机即可提款，分分钟到账。有享贷带来幸福生活，详情请咨询95580。 一汽大众岁末狂欢，12大礼包来宠你，零首付零利率，置换贷款双享礼，老客户最高3年零利率，享额外置换延保补贴、维修保养券，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孝心郭冬临元旦陪您逛金店啦！1月1日，安外蒋宅口中国黄金旗舰店，郭冬临现场抽金钞送惊喜，购买2019更享投资金条零工费，更多优惠等着您，不见不散。

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上个星期五国际金价仍然是保持着高位徘徊，晚间公布的美国经济数据好坏参半，金价保持区间震荡，全天最高是每盎司$1262，最低呢是每盎司$1254。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整，国际现货黄金收于每盎司$1258。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百首饰电力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40元，足金饰品999有含量每克345元。菜百贺岁季，福报好运来，2019年贺岁金条菜百公司全国首发，北京地区独家销售，工艺精良，以礼仪藏。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今天早上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我们说要重温一下那些人人都应该知道的社会守则、对吧？因为最近什么从霸座啊、抢方向盘啊等等的这些事情，就开始就屡屡的出现在新闻的当中啊，所以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大家有则这个改之，无则加勉啊，一起反思和学习一下，好不好？ 好 啊。这个钩子说了，一直想要说说随地吐痰这事儿，终于碰到你们这今儿的话题了啊。从小受的教育就是都知道不能随地吐痰吧？ 对， 怎么现在这种人越来越多了？大马路上走着走着就吐一口，公交车站到等车的时候吐一口，有人还没完没了的吐，说空气质量不好是理由吗？感冒咳嗽你说是理由吗？这样你们这样又想过别人的感受吗？我建议能不能把不要随地吐痰的文明标语恢复一下？ 对， 另外找点文明检查员扫街去，吐一口罚1000。还要换他扫大街，直到遇到下一个人为止。 反正都是各种招，对吧？ 的确是、这个随地吐痰，我还碰到过那种迎着风吐痰，咔，那最后那痰飘过来， 呼人脸上了，是吧？哎呦，那太恶心了！啊、你这怎么 这 样啊？ 恶心的啊， 对吧？你再有点别的细菌上传染别人，真是、 这个是一定要注意啊。 对， 但还要说到一个，突然让我想起来，也是这次旅行的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个 啊， 我们在飞机上 啊。 在飞机上，就当时坐着飞机起飞了，我就突然闻到一股臭味儿，你知道吧？然后我当时我还悄悄地问我女朋友，我说你是不是放屁了？ 你怎么这样对待人家？真是的， 别有女朋友，你才放屁！我还想问你呢。然后结果这个时候我就看到何鹏在旁边问他旁边的人。你是放屁了，然后 才问了一串， 然后这何鹏要问，后来发现不对，大家都在那堵着鼻子，你知道最后是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啊？ 有一个韩国人在飞机上吃泡菜，他那泡菜的味道又经过了那个，你想想，经过了那个热气的一发酵，然后再加上空 对对对 那个飞机那个密闭空间。哇，那个臭味儿啊、就跟大粪一个味儿似的。哇，当时所有 你再说大家都不吃泡菜了， 不是泡菜的味儿，它是整个的，就那个 就是浑浊混合在一起的味道。 天 哪， 当时何鹏瞬间从那个兜里拿出了个橘子皮，然后我们都掰成了一小块一小块，堵到了这个自己的。 你看，还是人家有经验。 哎呦，那个、 所以大帅说这个就是提醒大家，就是尤其是在公共场所，比如说坐高铁的时候，然后坐飞机的时候，咱们不能随意吃一些就是味儿特别大的，因为都是密闭空间嘛。 你比如说118就说了，我大早上地铁上一美女坐着，我站在她前面，美女拿出了个鸡蛋吃。 这个鸡蛋啊，你知道那个味儿，它周围布满了浓浓的硫化氢的味道。我忍了忍，不就是个鸡蛋吗？ 对呀、 啊。结果人家姑娘吃完鸡蛋又拿这个包子，一口下去，韭菜鸡蛋的。虽然说我也爱吃这个馅儿的，但是想想还是再忍忍吧。美女吃了一个，把剩下的包子收起来，歇了一站，估计感觉没饱，又拿出来又吃了一个，然后又收下了，下一站又拿出来了，我忍不住了，我说美女，你哪怕一次吃完。行不行？ 太折磨人了，就跟那相声说的似的，楼上的时候经常扔靴子，半夜只扔了一只，结果等了后半夜。 关键是这118，估计这一早上啥事儿都没干，光盯着他那包子了，说你到底还吃还是不吃？我看你包里还有一个。 天，这太过分了，尤其是地铁啊，那么多人，而且大家挨着又那么的近，您吃包子那味儿是不是太受不了了？ 太过分了，这个。 再来说说这个爱生活的苦吧，说说这事儿哈，另外一个角度了。他说我来说说小区遛狗。狗不系绳这事儿 啊、 哦，我们单元里就有好几个，哎呦，而且都是大型犬， 哦、 像拉布拉多那种， 嗯， 从电梯里出来直接是往外跑，往外窜， 嗯， 你说我们家孩子当时还小， 嗯， 说实话还没那狗高呢， 哦， 那狗冲着我儿子就边叫边跑过来，把孩子给吓得哟、嗯，那主人还说，哎，没事没事，我们家狗宝贝不咬人，不咬人，没事没事， 哎， 然后我就说，他跟你说他不咬人了是吗？他是狗啊啊，什么素质呀、啊？带狗出门这么大狗你不拴？根绳儿， 我你别说，我那天回去停车，我刚把车停下，刚打开车门，我去一看，车后面有一藏獒似的狗，然后真的是跟藏獒，其实就应该是藏獒跟某种狗的串儿，我觉得特别大。没拴绳儿 啊、 嗯！我瞬间又把车门给关上。 我妈有一次才逗呢，这是真事儿。我妈在小区里遛弯儿、嗯，大早上起来的，你知道吗？然后她遛得慢，慢了。这个时候呢，走着走着，突然前面就冲过来，跑过来一条大狗。 哦、 然后我妈天生怕狗， 哦、 你知道吗？她是属耗子的、哦。然后我妈就说：“ 狗 拿 耗子。” 我妈就说：“回去，回去。”然后那狗就冲着弯儿。我妈回去玩，回去玩。 哎呦， 就真是我妈 当时阿姨跟狗吵了一早。 然后我妈真的当时吓得，她有高血压，有心脏病，当时都出虚汗了。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突然就从旁边那个草丛堆里的，我们家小区那院里边挺大的，然后窜出一男的了。哎呦，不好意思，阿姨，我就这个赶紧我就给拉走了，没拴狗绳。我妈就冲在这嚷：“下次你出来拴狗绳，这吓出心脏病了，你说你谁负责呀？” 对对对，这真的是， 是不是？ 这不是开玩笑的、啊， 真不是开玩笑。 这为了您自己的这个人身财产安全，你要真咬了人，说实话，现在你像你真咬了高磊的妈妈，以高磊这张嘴是吧？您赔不起、啊， 得了吧，我会反咬回去的，真是的，你以为我是善茬吗？真是的， 是你是会真的去咬人，来，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说新闻啊，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说一说那些人人都应该知道的社会守则。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先来说一说国安年票的事儿吧，好不好？ 好嘞。日前的北京中赫国安俱乐部官方发布的新赛季的票务方案，2019赛季球队主场赛事年票价格不变，相较18年的主场年票还将增加三场亚冠小组赛的观看权益。 哦， 那么年票价格呢，具体是850、950和1200三档。 嗯， 从今天上午的9点起到28号的24点止，球迷呢可以登录俱乐部官网和永乐票务移动网站在线提交申请。俱乐部呢将对球迷资质进行审核，通过者呢需要在2019年的1月11号9点到1月13号24点期间完成缴费。那么14至18赛季连续5次报名购买年票且通过审核的审核者，就可以直接获得购买资格。 哦， 那么如电子年票某个价位的购买数量超过了预计发售数量，俱乐部将在明年1月10号采用啊摇号配售的方式确定最终的年票购买资格。 妈呀，这个看个球都得摇号吧？ 我告诉你，听说这个年票可火了，一般买不着， 一般买不着，是不是还有单双号出行啊？ 你告诉咱体育台的都买不着 哦， 是真的， 我天哪， 都得要媒体， 估计是你是跟人要票，人家拿这个话挡你吧？ 是，我就不说谁了。 好，另外呢，我们说了这个，听说啊，我最近不在这段时间，磊磊 这已经把2018年盘点的差不多， 差不多了。 那我们这样， 二三四弹全说完了。 对，那我们这样，我们也来盘点一下2018年的中国体坛年度热词吧。 好， 好不好啊？2018年对于中国体坛来说是不平凡的一年啊，有速度的突破，有新王的诞生，更有重磅的政策落地。比如说第一个。这个年度热词叫做突破，因为2018年是中国体坛突破的一年。武大靖、苏炳添，一个来自北疆，一个来自南岳，一个在冰面上跑，一个在跑道上跑， 对对对， 都实现了突破。武大靖在平昌冬奥会上短道速滑男子500米破世界纪录，强势夺冠，对吧？然后苏炳添年内两次平百米亚洲纪录，三破60米亚洲纪录，并以刷新赛会纪录的方式获得了亚运金牌， 厉害啊！这是突破。第二个就是新王，那么辽宁队终于是捧起了第一座 CBA 总冠军的奖杯，成为 CBA 历史上第七个总冠军，所以是新的王者啊。 哎，好，另外就是双国家队，时隔8年重夺亚运金牌，男篮双国家队也是收到了成效啊。我们知道男篮分为了红队和蓝队啊，两个队伍来进行打，参加各种各样子的这个国家队的赛事，然后呢，这样子通过这样的真正的国家队之间的比赛来观察球员，最后形成打正式比赛或者打一些大赛的时候形成一种合力。 合力， 嗯， 那咱们中国男足是不是也可以这样，一个蓝队一个红队，让他们自己先厮杀一下，别一天到晚的没事就扯这事儿扯那事儿的。 那他两队厮杀，万一到最后连中国都出不去了怎么办？好吧，接下来时间我们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保持互动。 Tengo en esta historia algo que confesar. Ya entendí muy bien qué fue lo que pasó. Y aunque duela tanto, tengo que aceptar que tú no eres la mala, que el malo soy yo. No me conociste nunca de verdad. Ya se fue la magia que te enamoró.Y es que no quisiera estar en tu lugar Porque tu error solo fue conocerme No eres tú, no eres tú, no eres tú, soy yo Soy yo No te quiero hacer sufrir Es mejor olvidar y dejarlo así, así. 来看一下一位叫孙的朋友说了，高磊大帅早上好， 哎， 你说现在北京马路上怎么那么些个骑车逆行的人啊，有时候我骑这个自行车呀，我走着迎面过来一大帮，恍惚之间我以为我自己个儿逆行了呢，有可能是你真的是逆行， 不这真的是有时候会造成错觉， 哎，但是这个时候我有一个问题来了，比如说啊，咱长安街，咱那个建国门外建外大街这个地方，这条两条马路，那我想问一下，这一侧的自行车道我可不可以，就是我贴右边，我往两边骑， 我没懂你的意思， 你比如说吧， 啊， 我在路南边， 路南侧， 路南侧吧， 啊， 它不是东西向的吗？ 对对对， 有从西往路南侧，应该是从西往东走吧，按正常吧，从西往东骑自行车，对吧，从天安门方向往四惠方向骑， 对对对， 对吧？ 可以这么骑， 对吧？ 可以这么骑。 那我可不可以从四惠方向沿着这个南侧往东骑？ 当然不， 那我也往西骑。 当然不可以，这是逆行。你一定要到长安街的北侧的自行车道啊，顺行啊，由东向西骑啊。 那它自行车道那么宽，我也贴右边骑行吗？ 不可以，不可以，一定是要顺行，不能逆行， 是吧？ 你再宽你也不能逆行，万一人家没有注意到你撞了怎么办？ 哦， 而且还有一些这个中间的人行横道，那人行人没有注意到你是逆行过来的，因为他肯定过马路的时候他会只注意他右侧的车，他没看到你夸一下撞上怎么办， 哎，好 是吧， 行，大家注意了啊，好，来再来看一下，还有这个丁泽说了啊，我妈说节目中间的歌特别好听，能下载不，叫啥名，是咱们的那个台歌吗？ 啊，可以啊，那个，你只要收听就可以啊， 收听就可以，但是下载下载不了，因为那个好像是有版权的啊。 对，来看看啊，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抽烟这个问题，正好呢有一位这个义举出现了，一位朋友的义举，沙洋洋说了，就在刚才排队等候进地铁站的时候，我听了你们的节目，就有一小伙子很自然的拿出了香烟给自己点上了，我就在他身后，我立即出手制止了他的行为，只见这小伙子看了我一眼，犹豫了一下，但是还是把刚刚点着的烟掐灭扔掉了，公共秩序人人有责，给沙洋点赞， 对，给杨洋点赞，也给这小伙点赞，对吧，最起码听人劝， 对， 吃饱饭， 下次别再这么干， 哎，对，好，你看咱们给编的这些这个词， 朗朗上口的， 来来来来， 这个意义说了，我也说一个比较冷一点的吧， 怎么 读一下。说广场舞是好事儿，但是您十点还开个喇叭跳，别人到底还睡还是不睡呢？ 哦呦呦呦呦！ 装修是好事儿，但是您六点之后大周末，是不是咱也得让邻居歇歇耳朵呀？有急事儿没地儿停车，您找地儿停我理解，但您好歹不能堵别人的车吧？ 对对对，所以 说的这几个还真都是 没错没错。再来看看其他的朋友， 嗯， 然后这位是回乡向日饺子说了，一次跟同事去看电影， 嗯， 我告诉你，哎呦，这电影院里的孩子， 嗯， 又吵又闹的， 哦， 大人都不管， 嗯， 我这时候我同事就站起来了，呵喽一嗓子说，谁家孩子呀？啊，有人管没管？我这嗓子不行， 哎， 然后坐下来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那么厉害呀？啊，他说这不有你呢吗？啊，我不怕，你做我的后盾。我这一身白毛汗啊！哦，回乡向饺，回乡馅饺子是个哥们儿， 哥们儿啊，所以就是，这的确是，而且这时候你喊这一句啊，懂事的就赶紧管管这个孩子， 对， 就怕有些家长，他一孩子，你跟他计较什么？ 真的是，包括我再引申一下，就是看网球比赛，其实是跟其他的一些这个球类比赛是不一样的。很多的我们看排球比赛、足球比赛，我们是需要那种现场的气氛是特别的热烈的，你知道吗？吵吵吵，加油什么没事儿。但是网球比赛的规则跟别的不一样，它就需要安静。只要球手一拍球准备发球，一直到这个球死掉了为止，这个过程不能有一声动静。 哎呦， 这就是他的一个文明， 他把球吓活了。 对对，他砸着你，你知道吗？所以呢，这就是他的观球礼仪。但是有的人就是嚷嚷 叫好 叫好，然后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你就瞎鼓掌，小孩在那哭哭闹闹的，还聊大天，这是特别的让人寒心的一件事。 好，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为您说新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买首饰去哪里？菜百十二月欢乐购等您来，即日起至12月25日，购物满额有惊喜。欢乐游戏、精彩互动等超多福利邀您享，全新推出多款贺岁产品，贺岁金条、生肖纪念章、吉祥钱、萌系生肖金饰等，款式丰富，规格齐全。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活动内容。幸福生活，爱在菜百，投资需谨慎。 好，来关注一组资讯啊！2019年春节档从影片的数量、质量看，都堪称是最强春节档，数量达到13部。既有宁浩的《疯狂三部曲》中篇叫《疯狂的外星人》，啊，韩寒导演的《外飞驰人生》，又有周星驰的新喜剧之王，哇、这都是可是都是大牛出的作品啊！ 对对对对对， 以及主打新年合家欢的动画电影《小猪佩奇过大年》。那据大数据预测，2019年春节档的上座率有可能会超过50%。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2018年最后一部新创剧目，由中英两国艺术家共同打造的英国儿童剧《翘翘板树》近日在中国儿童剧场首演，跨年连演22场。 好，再来看一下，明天起文化类综艺节目《见字如面》第三季即将如约而来。第三季节目当中将会继续拓宽视野，放眼全球资源，甄选信件，信件类型还非常多样。 哦，哎呦，再来说说林忆莲，哇，我非常喜欢她。林忆莲阔别歌坛6年，终于推出了全新的专辑《零》，首播主打歌曲《沙文》MV 近日呢首播。《沙文》呢由苏打绿主唱，吴青峰填词。那么林忆莲平时呢关注女性议题，歌曲描述了女性性侵受害者的心境、言语的网络的暴力、霸凌等等，也希望透过歌曲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 哎，你喜欢林忆莲，来，你现在想唱一首林忆莲的歌。 为你我受冷风吹，寂寞时候流眼泪。 好，下一条，给大家看一下。唱挺好，唱挺好啊， 是吧？ 再来看一下。哦，接下来要说一个消息啊。 哦，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弟子、《红灯记》李奶奶的扮演者高玉倩于昨天凌晨仙逝，享年92岁。高玉倩1927年出生，北京人，原名高晨，京剧旦角，员工花旦啊，改工老旦。1947年，他加入了焦菊隐主办的北平艺术馆中华戏校校友剧团，然后呢演出新评剧。 来，让我们也用接下来的时间和节目呢，也会 会去缅怀他。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展览，2019年1月5号，韩美林生肖艺术大展呢将在故宫博物院的文华殿开幕。中国邮政集团推出猪年生肖邮票，将同步发行。那么这次展览呢，以韩美林的生肖艺术为核心，展品涉及绘画、书法、雕塑等不同的工艺。 好，再来说一条啊，这个著名作曲家、指挥家谭盾21号被任命为美国巴德音乐学院院长，任期将于2019年7月1号开始。 Yeah, the first step's the hardest. You walk into the unknown. It's been dark and it's been cold. And my head in the clouds, never knowing what lies down below. 哎呀，啾啾还说了，这大帅从西班牙回来放的歌都洋气了，那 是吧？我特意为大帅挑选的，我告诉你，款款相配啊、 因为我这个人他就洋气，你知道吗？来看水云问我们、我们出发是在这儿互动吗？没错，就在这儿，我们已经看到了啊。来看一下浩瀚星空了，就说了这个高帅早上好，我说两个最简单最基本的吧，怎么就有人不知道要随手关门和开门掀帘子的时候要观察一下后方有没有人的？哎，你说这一点还真是一个比较新切的提醒。因为现在冬天到了，很多的商场都挂了那个棉帘， 对，或者是塑料的那种帘子， 帘子有的时候你不小心还真是容易把后面的人磕到。 对，因为你要 那玩意儿挺硬的， 特别硬，而且特别沉，有的女孩她还扒都还扒不动，有的时候你突然一掀帘一下就撩到后人了，你知道吗？就撞上了。 真是啊，这是一个特别棒的一个提醒啊。 再来看看啊，这个闯红灯啊，思雨就说这个值得说吧，有些人有一脸横气的闯红灯，一副就有本事你撞我的表情啊，而且有时候还能看到带孩子的闯红灯的家长， 哎呦，对， 真的是无语。你想想，你小朋友，你还瞪着他，他走路又慢，万一出事了，你后悔一辈子都来不及呀、 来看一下，还有一位朋友啊，这个他说的，我得找找他，但是他说的挺有意思，他说了这么一条，他说我说一条肯定没人说，叫朋友妻不可欺。 这个是道德伦理问题啊！ 对， 这不是基本的社会， 这不是社会公共守则啊！但是不，这还真是得， 这 是应该是道德 伦理问题， 道德守则，对不对？ 对， 这是容易出人命的啊！ 对，胡德敏也说了，说每天晚上回家停车位不够用，小区总有人占俩停车位， 哎，对。 特别，我就特别讨厌，就是你明明一个车位你够了，你那车也没多大，你开着卡车来的呀， 他 占俩车位， 他有的人是真停不进去， 停不进去你别停啊，你守着那车不就完了吗？你凭什么占我车位啊你？ 是，你看高磊对这个事情就感觉简直太有发言权了，是吧？经常被人抢车位， 对，就是曾经车位就被人占过， 这个 你说我也不能，因为别的人的车位，我们那个小区都是就是上面贴着号的，我又不能去占别人的车位，你说我这一宿又停哪儿？ 对， 你说我怎么办？我只能找物业折腾一宿，然后把它找出来。 哎，好，还有唐朝栗子也说了，说不应该在古迹上、文物上刻字。他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采访的时候，他也说过，他去，比如说去到那个什么窟。那个 莫高窟， 不是莫高窟， 是什么窟？ 那个国外的有一个什么奇迹里边那个，我忘了啊，反正就是去到那个文物古迹里边，就看到了上面的中国字，然后关键是有老外在那拿着相机拍那些中国字啊，所以特别 多丢脸呀， 真的是啊，所以大家这个通过今天的节目，大家再重温一下这些社会公共守则。 好了，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聊。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手续前使用零，利息省，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天计息，7乘24小时随借随还。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 招商雍和府160万尊享大型成熟配套，奢侈生态人居，百年招商央企巨献，85128888。预售正好，金房子2018180号。 北京电台携手远大先锋纵读，点亮新年，12月31日等你赴约。开窗是雾霾，关窗有憋闷怎么办？装远大洁净新风机呀，通风换气，热回收，高效除霾除醛，选洁净新风机，认准远大。 新年快乐，恭喜发财！ 孩子们新年快乐！来，给你们发压岁钱了， 黄金压岁钱，我们都喜欢。 买红包到建行，金猪压岁快乐成长，中国建设银行。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 在新的一年里，祝愿我们的祖国好， 千里冰封，万里雪， 浓缩时代印记，抒发家国情怀。12月31日22点，联动全城，共聚红楼公共藏书楼，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有声阅读委员会、中国青年报社联合主办，西城区文化委员会协办“诵读点亮新年2018到2019跨年之夜”活动。 所有的日子都来， 有朋自远方来。 路上春色正好， 诵读经典名作，唱响祖国颂歌。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接下来的时间马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工程师刘工，为我们大家带来最新的旅游天气介绍啊。你好刘工。 哎，主持人你好。 哎，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吧，最近这天气怎么样啊？ 最近天气就是个降温，冷，也实际上呢，从这个22号开始啊，开始数九，气温呢一直是在走下坡路，尤其是，前天夜间冷空气入侵北京，昨天呢刮点北风，气温呢下降速度非常快。目前呢，就是今天早晨南郊观象台最低气温为-11.8度，这个气温应该说是比较低的，大家户外感觉是非常冷的。那么今天呢，这个太阳不错。光照非常强，能见度呢也比较好，大部分地方都在20公里以上，只有东部南部地区能见度是今天早晨有5-6公里。那么随着气温的上升，东部南部地区的能见度也会迅速好转。那么预计呢，今天的最高气温在2度左右，应该说天气还是比较冷的，大家户外活动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另外呢，好长时间没有降雪，空气是特别干燥，那么大家户外活动的时候一定要及时补充水分，而且呢要特别注意用火安全。这次降温呢应该说不是单纯是北京，所以呢，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大风降温警报。预计啊，今天到26号，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中南部气温呢会这个下降6到10度，其中呢，内蒙古中部、东北地区东南部部分地区降温的幅度啊可以达到12度左右，局地啊恐怕要超过14度，所以呢，这个去这些地区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另外呢，这个降水啊在咱们国内啊并不是特别多。现在呢降水主要集中在这个新疆伊犁河谷、陕西中南部、内蒙古东北部以及西藏东南部这些地方呢，有小雪或者加雪。江南呢、中西部、西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还有华南等地呢，部分地区有些小雨，其中呢贵州中部、台湾东部

今天早上呢，我们节目当中又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啊，就是我刚才说到的在飞机上啊，是吧，帮我们及时驱除异味的何鹏同志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何鹏。 啊，大家好，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我是什么都能办的旅游顾问何鹏。 说的特别好啊。来，鹏鹏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肯定有不一样的一些这个活动安排了，对不对？ 对对对，今天呢跟大家讲一讲，我们马上逢年过节了、嗯、今天是平安夜、嗯、明天是圣诞节、嗯、然后马上到元旦，再过一个月就春节了， 是的， 听着好开心的样子。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感觉自己不用上班了。 但是每次到这里不觉得手头一紧吗？感觉钱包又会缩水啊。 对对对对， 因为在这个时候大家都会就是逢年过节都会走街串巷送送礼嘛， 走亲访友嘛。 哎，对对对、啊、今天呢跟大家就中信旅游为大家就是准备了一些送礼倍儿有面子的一些这个礼物、 哦、哎， 那个呢就是我们为大家准备了欢乐瑞祥金珠贺岁的一个外币红包。 哇， 外币红包、 哦、外币红包， 对对对， 什么是外币红包？ 解释一下。 外币红包就是里面装着外国签的红包。 感觉自己都已经变得洋气了、哦、是吗？ 你又要带我出去玩是吧？ 那你说说你给我装100美金多不合适啊， 哎呀， 送给我真是 真是，我们不可以随便买卖这个流通的流通的钱币啊，这是违法行为啊。 哦， 对，这个外币红包呢是中信旅游特别呢为大家准备和收纳的，有36个国家的精选的外币、哦、然后里面呢是有36国家的纸币的卷化卷面图案，展示了很多国家钱币上的风云人物、秀丽的景色以及文化遗迹，让您能在欣赏各国钱币的同时了解非常多的国家的历史文化，足不出户将各国的景色收进眼底。 嗯，哦，所以这个外币红包指的是、啊、就它是不能花的那个里边东西是吧？ 对，这个里面呢是很多国家不流通的一些纪念币， 纪念币种。 哦哦哦，对对对， 纪念币种啊， 没错。然后呢这个过大年嘛，如果我们老送真钱有点俗、嗯、 对 对吧，尤其是真的人民币更俗 啊， 有给小朋友既能够增长知识、 啊、 然后又能够让他这个收到 一种不一样的礼物。这上面呢还有一个用这个0.1克足金999金工打造的一个小金珠。 哦，就是在这个红包上面是吧？ 在这个红包上面，对，大家呢都是可以这个打电话进行了解咨询和订购 啊。您像这样，我们先说一说电话 啊。今天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已经开通了啊，6515-8199和6515-8299，大家可以随时来这个咨询相关的情况啊。 对，嗯，我们看到这个红包上呢写着金珠贺岁欢乐祥瑞，而且呢我们看到这个红包当中的这36国的外币呢其实是真的给我们增长了知识，有一些国外的风云人物的图像，包括国外的一些具体的文化遗产古迹的一些图像，包括一些国家的怎么讲的自然资源的风景图像等等等等，上面都有注解、 嗯嗯 哎、我觉得这买这一套还能认识不少国家的钱呢、 啊、 对对对， 有这么多种啊。 没错，在36个国家里边呢，我跟大家说一些几个国家的名称，就是里边有这个蒙古啊、委内瑞拉、越南啊、塞尔维亚，然后这个尼日利亚、巴基斯坦、秘鲁，然后克罗地亚，然后马拉维、苏里南、尼加拉瓜，然后乌克兰、柬埔寨、乌兹别克、伊拉克、伊朗、朝鲜、阿富汗、埃及、缅甸、俄罗斯、塔吉克斯坦、不丹以及孟加拉、斯里兰卡、赞比亚、白俄罗斯、尼泊尔和马达加斯加，听着我好像在念贯口。 对， 还有印度尼西亚。 哦，这些还真是，这些钱你这个轻易还真是不一定能见得着。 当然了，我可能就这一辈子我都去不到马达加斯加，但是我可能通过这样的一个红包，我看到马达加斯加的货币， 对、嗯， 是不是？ 没错， 下次你请我去、 好， 马达加斯加。 这还是得找何鹏、 对，回答大家一些问题，这里面呢都是真的钱，就这只是说这此时此刻的这个真钱在这个国家已经不再流通了，它可能是某一版的这个货币，然后已经不流通。然后我们收纳中信旅游，因为很多的境外资源，我们收纳了非常多的这样的这个钱币，然后收集给大家，然后我们把它塑封起来，在每一张钱上面都会有这个国家的名称，然后还有介绍，这样的话也方便我们的小朋友去了解和认识这个国家是在哪里，叫什么名字，钱长什么样。 哦， 这挺有教育意义的是吧？ 对， 我觉得送给小朋友特别合适。 嗯， 那这一套大概你说36个国家呢多少钱呀？你好，这10000多块钱我这送这红包有点太贵了吧。 一般我们出去送这个送红包不得来给小朋友给一个 整数， 怎么也得给个10块20块的。 怎么 你怎么抠啊？真是的，给个腕块儿8毛的还不就完了？真是。 压岁钱一般我觉得都是200左右吧。 对对 对， 对 吧？ 差不多。 嗯，这个呢是贴着大家的这个需求来的，198。 哦， 好， 只要不要998，不要1008，只要198。 对，198。 大家可以拨打电话6515-8199和6515-8299来进行咨询。 你是平时电视购物卖多了吧你？得了，再来重复一下6515-8199和6515-8299。这是我们说到的这个红包哈， 红包还有 对对对，除了红包，哎，对这个红包外边，刚才我说啊，0.1克足金打造成具成传承中国文化，玩转传统惊喜，有知识又有快乐，让你拥有不一样的金猪年。上面还有一个真的有个金猪啊，这个金猪后边还有一个磁吸的功能，所以它可以贴在冰箱上当冰箱贴。 哦，挺好挺好的， 有国家认证国检证书的这个0.1足金999精工打造的一个金珠，所以呢，大家如果说想要给我们的亲朋好友走门串访、走街串巷的时候来一点不一样的这个礼物，那可以来试试咱们这个中信旅游提供的外币红包。 对对对，尤其是明年属猪的朋友哈， 哎，这个厉害了。然后还有呢，是这个咱们在半个月之前，就是我和大帅去西班牙之前，红包整个这个电台的中信年票。 对 对 对 对, 对，马上到年底了，这个中信年票呢依然继续在非常火爆的售卖之中，也呢给今天第一次听到中信年票信息的听友们再跟大家说一说2019年中信的亲子年票都包含一些什么内容。这个年票呢原价是就是对外售价是218，它的总价值呢是14000多，因为它收纳了整个北京80多个景点的这个门票。这些我们凭着这个中信的这个年票呢，可以在是80多个景点里边每一样选一个景区去一次。然后主景区呢一共有7个，这7个主景区大家可以任意里边选3个，比如说里边有北京野生动物园，这是凸显动物与人、动物与森林关系的一个传统无屏障全方位体验观赏了，取代了传统的这个笼舍观赏方式的一个北京野生动物园和动物有个互动，这个门票的价值是130。北京迷你世界青少年职业体验馆，这是为青少年提供61种职业项目体验的大型素养教育基地，它的门票是240。然后还有北京奥林匹克塔，就是矗立在北京奥林匹克这个公园，东靠科技馆，南侧哀鸟巢、水立方、玲珑塔等建筑，这是能看到北京夜景的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建筑，今年刚刚开放，在年底的时候，这3张门票的价值就已经超过了500元。当然呢，拥有这个中信旅游提供的这个亲子年票，我们只需要花188元的价格就可以享受到上面的这些服务，都可以去到一次。还有呢，慕田峪长城、奇幻堡、冰雪世界、八达岭长城、球幕电影和爱卓乐。乐卓爱探奇乐园，这些呢都是在门票之内的，这是主景区7个，我们可以任意去到3个，就是这3个去完之后呢，你想去另外3个怎么办？再买一张188的门票就可以了。 对， 所以呢很超值。 对， 七大主景区，然后还有儿童乐园、艺术创想、人文生态、运动乐趣、冬奥风暴、户外精彩、温泉戏水、缤纷课程等所有的80多个景点的这些东西，门票最低的价值可能从30-50的都有，但是最高价值呢300-500的也都有。 对， 就在全部收纳在这一张现在仅售188元的中信亲子年票之中。 反正这个票我跟磊磊都已经一人买了好几张了。 是是是是， 而且这个何鹏他的玩法也，我觉得也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就是比如说你喜欢滑雪的，那你其实你本人就可以就买好多张这个年票。 对， 因为它一共才188。 是， 你去滑雪的话，你光门票得多少钱啊？ 尤其是周末的门票，好几百呢， 哦， 对吧？你呢，买几张这样的这个门票，每个滑雪场，它里面包含的每个滑雪场，你都可以去一次。你就是无形中就给自己打了个大折，是不是？ 对对对，而且关键是这个票里边它包含的景点特别多，几乎大家可以，明年每周末都可以这个换个不同的地方玩了啊。 对，这个其实中信旅游相当于为大家出了一个2019年周末带娃出去玩的一个地图， 对，精选版的地图啊， 对， 都是我们为您精挑细选的。 好的， 大家伙呢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现场两部热线来分别的拨通，分别是6515-8199以及6515-8299。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109898。 我们出发吧，欢乐启程。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三日不见您这房子变戏法啊，装修有这么快？ 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从工人进门到装完只用3天，全程不用搬家。一好新材环保工艺，装修时无粉尘无异味，边装边住。你看我这一天天什么都没耽误。 这么好的装修贵不贵啊？ 我这20平客餐厅才8800，还送了吊灯，真的超值。 一好新家老房快装，豪装品质，3天老房变新家。 010-855-3056，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本节目由一好新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3天快装就找一好新家。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创新工艺，边装边住，不搬家不折腾老人。 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好新材，安全环保，不影响孩子上学。 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3天老房变新家，不耽误过新年。 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20平客餐厅8800，010-855-3056，010-855-3056，3天装出豪宅效果。 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20平客餐厅8800，010-855-3056，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还有位米娅的朋友在微信上留言说，主持人好，我要年票但是电话打不通。是这样啊，您那个有的时候你可能我们刚说完大家都抢着打的时候， 对， 你可能打不通啊，没关系，您可以再稍微撑一下，然后呢找个时机来拨打6515-8199和6515-8299，我们一直开到9点半。另外呢那个还有其他的电话啊，就是6879-0466-6879-0466， 你也可以拨打中信旅游的电话直接预定。 嗯，对对对， 这个年票呢收录了80多个景区，总价值呢是14318元。 嗯， 现在呢仅售188元，如果您买两张就是178元， 嗯， 买3张就是173元。 哦， 啊，总之就是，这个， 还有优惠哈。 对，买的越多，哦，优惠越大嘛。 哦， 然后里面呢像什么奇乐城堡主题乐园、北京3D 博物馆、北京后花园、乐动卡丁车、这个艾里克蹦床、昌平雪世界滑雪、花水湾温泉、北京耗时运动攀岩空间、陶瓷儿碰瓷儿陶艺 DIY， 还有这个彩虹牧歌吉他，就这些都是包含在这个年票里边的一些精选的一些项目或者课程， 嗯， 都是可以凭借这张年票去一次的。所以嗯，总之就是很超值。其实真的是一个，是这个真的是北京市政府为了给我们所有的这个北京市民朋友们去普及北京真的有很多吃喝玩乐的好地方，为大家收纳的一个目录吧。 嗯， 嗯，对，其实之前大帅也说我们俩都买了，主要是针对于自己的年轻人的朋友啊或者孩子什么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年票也特别适合老年朋友。 嗯， 很多的地方就老年朋友也可以去尝试一下，包括一些动手能力比较多的一些活动内容，是不是哈？ 嗯，没错。那这里面呢有非常多的一些这个跟动手艺术创想有关的一些项目，比如说什么751蒸汽海洋、什么手作上瘾 DIY、 大小木作 DIY、 798这个零基础油画 DIY， 还有北京多肉农场，这些呢都是一些跟艺术动手能力有关的。这些地方大家也不用太担心，就是说孩子比如说比较小，或者说没到1米2，然后没到12岁，门票是不是买了就会不值。其实我这里面收纳的所有项目看了一眼，基本上都是全年龄段不免票的一个 内容。 对， 所以大家呢，就是无论您带多大的孩子去，可能在这里面体验本身就要再额外再花钱购买他的门票，不如就是为孩子收去买一套，也买一套这种188元的这个年票，就基本上就全部都包含进去了。哎，开去开卡丁车，一个卡丁车馆能开一次，这里面收纳了这么多卡丁车馆，那很值啊。 对啊。 哎，那个你虽然介绍着年票啊，大家可以先打着电话6515-81996515-8299，但是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其实一直在问一些旅游方面的问题，何鹏正好也给解答一下吧。蓝色的飞鱼说了，高帅能帮着推荐几个马尔代夫的岛吗？夫妻两个人带2岁半的娃儿，品质好一点的。还有 Rani 也是说了，说哎，你们众信有没有做马代这一块的？这个马尔代夫这块咱们众信有好的线路吗？ 马尔代夫这边呢，实际上是一个一岛一酒店的一个情况。大家呢，因为马尔代夫一共有1190多个岛屿，200多个岛是无人居，都度假岛，约占100多个。所以大家去的时候，您对您的大概的一个这个构成呢，就是你一家出行有那个有一个了解，因为12岁以下的儿童，很多的岛屿是不让住水上屋和沙滩别墅的。 哦， 所以你要带娃去马尔代夫，我推荐您可以考虑，比如说卡尼岛，这是卡拉麦的旗下的一个高端度假村。然后呢，这个呢娱乐项目会比较丰富，而且没有语言障碍。如果是纯的夫妻，就是两口子不带孩子去，那我推荐您可以考虑什么宁静啊、W 啊、这个维拉瓦鲁这些，您都可以直接拨打直播间的2部电话，这个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让专门的旅游顾问跟您联系，给您推荐一个符合您出行日期和符合您价格预算的一个岛屿，这样会比较合适一点。 有任何问题你现在都可以拨打6515-8199和6515-8299，这样的话我们就是众信的人他会给你们回电话的啊。爱生活的苦也问了一个，说他想要去芬兰看圣诞老人啊，有合适的吗？因为以前去都是自由行自己攻略，从来没跟过团，就怕孩子累，起得早睡得晚，说不知道咱们这边有没有好的。 哎，其实去芬兰看圣诞老人的团呢，就是在这个时间段稍微已经晚了一点点了 啊， 应该已经出发了嘛，因为明后天是圣诞节。不过呢，在芬兰和德国还有这个美国的阿拉斯加都有圣诞老人村，我们的行程里面都会涉及到。而且这时候去到北边去玩，主要就是看看圣诞老人，体验狗拉雪橇，然后在这个泡泡温泉蒸个芬兰浴，然后去看极光，在这个冰面上去钓帝王蟹，这都是我们能够跟团体验到的行程。这种深度体验旅游大家不用担心会比较累，因为我们每天的安排的活动还是非常充实的。而且看极光呢都是在晚上去看，所以我们白天的时间是给大家去这个睡到自然醒的，对， 午觉的， 然后晚上呢带大家去做一些很有意思的当地的这个项目。 好的， 好， 来，今天的马上啊，节目时间就要到了， 是是是， 再一次感谢大家的收听，也谢谢鹏鹏来到节目当中，谢谢， 记得买金珠外币找中信旅游， 对对对，还有刚才我们的中信年票哈，如果大家有需求，现在拨打6515-8199以及6515-8299， 哎，大家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是大帅， 我是高磊， 下一个节目听娱乐72遍。 北京电台携手远大先锋诵读，点亮新年。12月31日等你赴约。开窗是雾霾，关窗有憋闷怎么办？装远大洁净新风机呀，通风换气，热回收，高效除霾除尘，选洁净新风机，认准远大。 对人好，对社会好。26年来，碧桂园以执着的坚守，彰显着企业社会责任。在崇礼为建档立卡贫困学生提供助学帮扶，在滦平通过教育扶贫3+3模式，切实解决了贫困山区农村教学点孩子吃热饭难、饮纯净水难的问题。碧桂园希望社会因我们的存在而变得更加美好。 冬天是银色的高贵典雅，冬天是纯洁的清新透彻，无论家人爱人还是朋友，冬日暖阳下总有喜悦一起分享。甘家口百货温馨提示，分享快乐，让生活更加精彩。甘家口百货19周年店庆，即日起至元旦，部分商品满99减50元，多买多减，店庆升级礼，银行刷卡礼，热情桑巴舞等活动期待您。更多购物体验就在甘家口百货。